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狄仁杰坐中间，元芳他站旁边，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啊，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五五端阳日，重九祭祖时，一朝入地狱，爱恨贪嗔痴。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话说几个月以前，皇宫出了一桩盗窃案，丢了一本武林秘籍，名叫《血魔大法》。咱们今天的定场诗啊，就是血魔大法的修炼口诀。但是这光有口诀没有用，要想修炼血魔大法，需要杀人取血，而且是人的心头之血。负责督办盗窃案的正是咱们汉阳县县令狄仁杰。隐藏在暗处的窃贼严重威胁到了狄仁杰的人身安全。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高处不胜寒的深夜，窃贼来了。 啊，黑衣人，你是皇宫窃贼？ 没错，是我来了。 哎，别过来，你别过来。你不要修那些，我那些一点都不好喝。我高血脂、低血糖，我就油了吧唧还不甜，我真的一点都不好喝。别， 完了，狄仁杰觉得自己要被吸成人干了。哎呀！正当他准备放弃抵抗的时候，耳朵边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迪丽，迪丽，醒醒，是我，我。 原来是乔妹啊。哎呀，你回来了呀，太好了。哎，我可想死你了呀。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哭。 危机解除了，原来只是一场噩梦。令狄仁杰非常开心的是，为了研发新药膳，出门采购天山雪莲、玉树虫草、湘北臭豆腐的小乔终于回来。 哎呀，我说乔妹啊，不是说好了十几天就回来的吗？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哎呀，就别提了，原本我打算去神农县采购药材的，那儿大夫多，药材多，买了药就回来，十几天时间绰绰有余嘛，对不对？ 啊！ 哎呀，谁知道神农县的天山雪莲、玉树虫草、湘北臭豆腐，全都被一个姓福的药商给买走了。 姓福的福家？ 嗯，对，他自称是医药世家福家的传人。 所以，乔妹啊， 啊， 那你是到天山雪莲、玉树虫草、湘北臭豆腐的产地去购买药材了？ 啊，没错，天山、玉树、湘北我都跑了一趟，去采购药材了。哎呀，幸亏我回清宫，要不然过年我都回不来。 哎呀，乔妹啊，您真是太辛苦了，太敬业了。 哎呀，干事业要认真，要用心。 哎呀，乔妹呀， 嗯， 你不能只顾你的事业，就不顾我的事业了呀。 啊，你这咋了？ 爱这谈恋爱都是一样一样的呀，要认真，要用心。 嗯， 你这一走那把我的心呐，都带走了，我都没法用心了呢。 弟弟，你这肉麻死我了。弟弟，刚才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呀？ 哎呀，是啊，我刚才梦见盗走血魔大法的那个窃贼，他要来吸我的血。 好呀，哎，最近有没有劫匪的消息啊？ 没有。 啊？ 从这个濮阳杀人案之后啊，这个窃贼就躲起来了。 哦。 不过呢，朝廷组织的比武大会明天要在汉阳县举办，这么多的武林高手齐聚汉阳县，那个窃贼很有可能过来杀人取血。 武林大会？ 没错。 啊？ 哎，对了。 啊？ 你姐姐这次可是武林大会的赞助商啊，江南啤酒厂。 啊，我姐姐她来汉阳了，她在哪儿呢？你快带我去找她去。 我估计这会儿正在扁坨坨那儿呢。这几天他们俩经常一起逛街去。 哎呀，那咱们去扁坨坨的驿馆吧，我也得把我买的药材存在她那儿。 哎，好好好好。 哎，对了，那个衙门口怎么换了一面新鼓啊？ 啊， 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说。 没，是那个牛记驴肉馆送咱们的啊！你走的这些天呢，汉阳县呢，就 这样，狄仁杰和小乔朝扁坨坨的医馆进发。一路上，狄仁杰把几个月来汉阳县发生的大事小事讲给小乔听，小乔的嘴巴突然张得大大的，好像能塞进一个鸡蛋，因为狄仁杰把元芳和扁坨坨在一起的事儿告诉了小乔。 天哪，元芳开窍了。 那岂止是开窍 啊， 天天秀恩爱都烦死个人了。 芳啊， 来。 哎，扁大爷，大乔赛在你这儿啊？ 小乔啊，嗨。 嗨， 回来了 啊！ 大乔刚走。 是啊，真不巧，本来大乔在我这儿呢，不知咋地突然走了。 走了，估计是筹办那什么比武大会去了吧？ 哎，你们这儿又是鲜花又是蛋糕的，谁过生日啊？哎呦，是小芳非要给我过生日，可今天其实不是我生日，昨天才是。哎呦，小芳，哎，你怎么把扁大人的生日给记错了呢？ 啥呀，我怎么可能记错呢？昨天也给坨坨过生日了，今天再过一次。 那为啥呢？这生日怎么还连过两天呢？ 哎，这不是一天没见到坨坨了吗？我这是度日如年呐，一年都过去了，再过一次生日呗。 弟弟，他们既然用成语秀恩爱。 哎，那个乔妹啊， 啊， 成语我也会啊。乔妹啊，其实我都100多岁了， 你走的这几个月呀、啊，我是度日如年呐、啊。 不是大人，你这，你是不是得有点版权意识？啊，小心我告你啊！你一点心意都没有，你看他小瞧气的。 不是小妹啊，好好好，既然如此，你们小心了啊！我要说成语了，小妹。我这都一天没吃饭了，可是我一点都不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嗯， 为什么呀？因为你昨天吃多了呗。 不是，是因为乔妹你回来了，看到你我就饱了。 啥呀？我是你的饭啊。 没错，因为你秀色可餐。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狄大人呢？你叫碗，你叫碗是不是你啊？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警报警报，汉阳县第一届秀恩爱大赛开幕了，为避免误伤无辜，请单身的朋友们速速远离现场，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场已经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柳树被甜言蜜语给齁死了。 Round 1。 小芳，认识你之前我以为我的理想是诗和远方， 哦， 认识你以后我发现我错了，我只需要诗就够了。 啊？为啥呀？为啥不要远方呢？ 因为你就是我的远方啊。 哦。 小妹坚持住，给我们了。 好，你 我准备好了，开始吧。 您好，乔妹。 啊，弟弟，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您？几天不见，咱们俩的关系就如此陌生了吗？ 不，乔妹，你知道您这个字怎么写吗？ 上面一个你，下面一个心。 没错，我就像这个字一样，把你放在了心上。 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啊啊！你们太阴险了，竟然还唱歌。 小芳，没关系，加油。 Round two。 啊，坨坨，能跟你在一块儿，我既幸福又满足。坨坨，你呢？ 啊，小芳，我当然也是既幸福又满足。我要是不幸福不满足，还有谁幸福谁满足？ 我幸福，我满足。 你谁呀、啊？ 在下医药世家福家的传人，服不服？ 不服。 哎， 你到底谁？ 在下姓福，名不服，来自北方草原的满族。 原来真是姓福，真满族啊！ 这位福先生，你是医药世家福家的传人？说来咱们也是同行，来我扁坨坨医馆是来砸场子的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我来您这儿呢是想采购一些药材，什么金疮药、跌打丸、天山雪莲、玉树重枣，两倍价格，有多少我要多少。 不好意思哈， 天山雪莲玉树虫草真没有，金疮药跌打完倒是有一些，不过我不卖。 啊，哪有开门不若生意的道理啊，两倍的价格你就卖给我呗。 说了我不卖，赶紧走吧。 哦，好吧好吧，要是您敢变主意可以到汉阳客栈来找我。 医药世家福家传人服不服，没有收到药材，悻悻地离开扁坨坨医馆。此时小乔好奇地问扁坨坨， 哎，扁太人，你为什么不把药卖给他呀？我这趟出去采购药膳用的药材，刚好买到了天山雪莲和玉树虫草，人家两倍收购，咱们转手一卖就能赚好多钱呢。哎呀，小乔姑娘啊，你有所不知，这个服不服收购天山雪莲和玉树虫草是幌子，主要的目的啊是要收购金疮药跌打丸。明天要召开武林大会了，很多卖药的都在囤金疮药和跌打丸，在武林大会现场能卖到十倍的价格呢。 哦，原来如此，哎，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就是给我十倍的价格我也不卖。 辛辛苦苦采购的天山雪莲和玉树虫草，哼，那是要给我们家迪迪补身子用的。 哦，小妹。 啊，迪迪， 不是，还来是不是？还来是吧？ 好，乖，我们奉陪到底。 Round 3。 就在他们两对情侣四个人八条腿又要开始秀恩爱大赛的时候，大乔突然来到了扁坨坨的医馆。 狄仁杰，你在吗？ 哎，我在呢。大乔啊，你妹妹也回来了。 妹妹，你总算回来了，来抱抱抱抱。 嘿嘿嘿，抱抱抱抱。 我先插句话 啊， 那个狄仁杰，你赶快回县衙一趟吧。 啊，怎么了？又有人报案了？ 是丐帮帮主丐中丐，他听说你抓住了败坏他们帮派名声的乙一，还交给丐帮处置，要亲自向你登门道谢呢。快点回去吧，一会儿人家到了。 好好好，那我这就回去啊。乔妹啊，你在这儿跟你姐多聊一会儿啊，我先回县衙了。 好。 方啊，你回不回啊？ 我陪坨坨待会儿呗。你先回去吧，不用想我，不用想我。 好，真是方大不中留啊！我走了。 妹妹啊，你看看你，几个月不见，都瘦了。 哪有，姐姐，我都99斤了。 哼。体重不过百，不是平胸就是。 你屁痒痒是吧？啊？ 我就开个玩笑嘛，你不要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呀。哎，大乔，你怎么也瞪着我呀？ 哼，元芳，我也不到100斤，你说说我是平胸还是啥呀？ 你们，哎呀，哎，坨坨，救命啊！救命啊！ 呀，小芳啊。这次我可救不了你了。 为啥呀？ 因为啊，我也不到100斤，很重 啊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哎，你说这个元芳啊，嘴真是太碎了。所谓贫嘴一时爽，挨打心慌慌。元芳奔着县衙的方向一路小跑，大乔、小乔还有拿着针的扁坨坨在后边追着。这人呐，一到了危机时刻就能发挥出超常的潜力。元芳这一路跑着，赶在狄仁杰前面回到了县衙，居然还没有迷路。 哎呀，累死我！哎呀，我去！哎呀， 元芳。看你往哪儿跑，让我追到了吧。 等会儿，咱们先别打，别打，你看。 这县衙门口怎么这么多土财主啊？ 元芳和大乔正纳闷着呢， 狄仁杰、小乔、扁坨坨也来到了县衙门口。 呀，呀呀呀呀，这门口是咋的了？ 这不会是丐帮的人吧？ 不会吧，丐帮的人怎么穿得这么好呢？ 对呀，那到底他们是丐帮还是我们是丐帮啊？ 这时候县衙门口的土财主堆里走出三个人，冲狄仁杰他们走了过来。中间的干瘦老头没见过，但两边的中年人大伙可都认识。 在下丐帮九代长老井丐。 在下丐帮九代长老平丐。 这位是我们丐帮的帮主 丐中丐。 哎呦，狄大人，狄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老朽丐中丐前来讨扰。 哦，丐帮主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狄仁杰把丐中丐领进衙门，井丐和平丐跟着帮主一起来到县衙的中堂。 老朽多谢狄大人啊，把抹黑丐帮的蚁交给我丐帮发落。 哎呀，惭愧惭愧，我们这个牢房里面实在是没有空位了。 嘿嘿，狄大人太客气了。老朽这次登门拜访，一是为了道谢，二是为了邀请您参加我们丐帮的血鸡宴。 哎呀，血鸡宴，我知道。血鸡是继叫花鸡之后，丐帮集团旗下的餐饮公司开发出来的最受欢迎的明星产品，具有滋阴补阳、活血化瘀、养气安神的功效，习武之人吃了还能提升内力呢。 哎，放了，不得无礼，把你那口水擦一擦。 这位大人说的不错啊，为了今晚的血鸡宴，我们丐帮集团旗下餐饮公司 CEO 郭丐啊，准备了100只血鸡。狄大人，一定要到场参加呀！啊， 好的，好的，好的，狄某一定到场。 好，好，好，那老朽就不打扰了啊，咱们今晚不见不散。 哎呀呀，等，丐帮主， 这位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啊？ 啊，这个，在下李元芳，啊，我也是个习武之人啊，久闻贵帮这个降龙十八掌天下第一呀。可不可以露两手让我开开眼界呀？ 哎，放了，不要胡闹。 哎，不碍事，不碍事啊！老朽恭敬不如从命啊！ 好嘞，丐帮主，你出招吧！ 元芳话音未落，丐帮帮主风一般的窜到元芳面前，在元芳的脸上啪啪啪连拍了10下，然后又风一般的回到原处，一共也就一眨眼的功夫，元芳的左脸已经肿了起来。 老朽多有得罪啊，还请大人见谅。 哎呀，小芳，你没事吧？ 没事。丐帮主啊，你这降龙十八掌怎么就10下啊？不是应该18下吗？ 降龙十八掌只是江湖上以讹传讹的虚名，我们丐帮这套掌法呀，其实叫降龙十八掌，哈哈，只有10下。 哎呀，贵帮的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啊，让我们都开了眼了，也让元芳开了脸了啊。 狄大人过奖，其实啊，真正的天下第一的功夫是血魔大法。 什么？血魔大法？ 大家伙的反应把丐帮帮主吓了一跳。几个月来，皇宫盗窃案的窃贼杳无音讯，而看起来非常了解血魔大法的丐帮帮主，能否给盗窃案的侦破带来什么线索呢？咱们下集接着说。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阿硕，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程苑、朱蓉蓉、诸葛小贝、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 我沏红茶炒米饭呐、啊。 爹，完成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哎呀，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 郎啊 郎，哎，郎根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不能说这个 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你吃吧，真一想啊，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哎，我说你点了他的穴，他还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哎呀，老辛苦卖的东西。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根你个郎啊，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 是。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 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揭秘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